间变老了，却还是穿梭在这辗转的苦涩，变身成小丑出演角色，心甘情愿，心里随意大雨滂沱，未来却还是无尽沙漠，期待着能遇见绿洲，永远梦想被眼泪击破。如果能回到20岁那一年，我们会怎样重新选择？人生按着快进键在播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能回到20岁那一年，还能这么天真勇敢吗？好多好多舍不得，空空的好寂寞。变身成小丑出演角色，心